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儿姓谁啊？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盛秀和凌元撺掇小火神赵胜跟着他们俩一起去探万龙藏风岛，那么这赵胜态度如何，又会不会跟着他们前去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跟您这么说吧，要没您这事儿还不成。哦，我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您叫小火神呢？哎，跟您说，指着您呢，指着您到里边放火烧他的万龙藏风岛。不去。哥俩甭废话了，这事儿自当我不知道啊。你们俩也最好别去，你们俩非要去我也不拦着。哎，对了，您也拦不住，有您五八，没您40，您跟着去也是去，不跟着去呀，哎，我们哥俩也去，准去不成了。只不过呢，也算出来您说出不去来了。那咱们就得呀，说点正格的了。嗯，还有正格的，把你放火之物借我们点。赵生一听是这意思，我说不去就跟我要点火的东西，我不借他说我抠门，我要借他们俩上里边放火，放得起来放不起来搁一边，人家一问你们俩不会放火呀，这放火东西打哪来的，就把我给勾出来了。我明知你们俩去探岛放火去，我不禀告给圣玉圣老庄种，我先记一大过。我眼瞅着俩兄弟去送死，我不跟着去，让人家耻笑我贪生怕死。更有甚者，人家可就说闲话了。哦，你赵家滩死那么些人了，盛家庄没死人，你们哥俩来一个使这坏门，你车和盛家小哥俩凌元盛秀两人贪功去冒死，他们自己想出主意死的那儿，到时候说是我撺掇的，这闲话我受不了，东西不能给。兄弟，就是给你你也不会用，更何况我带的这个火药不多，都给了你了，我何以防身呢？赵胜别的没能耐，就是指着放火活着，更何况你们哥俩不听率令，不遵父命，私自行动，赵胜不能从命。别说赵二哥脸硬不济，宁元一听行好，赵老二不借，你死心了。生秀一听，别介，赵二哥，赵二哥，您这是干嘛呀？您来时我瞧了，您一大包袱呢。 您甭都给我，您放火那药饼啊，捡那小的，或者您把那整的捡出来，那包皮里那碎渣儿，您呢霍不霍不再给我拍俩饼儿？你剁惯了没渣了你？我那药饼不掉渣儿，那走哪一见一擦瓷儿一下火就起来了，那随便掉渣儿那不早就着了吗？那我不懂啊，就说这意思。您多少的允我俩，我是去心已决呀。赵二哥，您放心，我们绝不跟别人说呀，这药饼是您给的，不就完了吗？再说了，我们这去为了谁呀？不也是为了赵家滩死去的那么些个弟兄吗？火焚了万龙藏风岛，不也替你们姓赵的报仇雪恨吗？赵生一听，可也对，你让我去我还真没这胆儿。给你俩行，你会用吗？您交给我呀，我还得包教包会，我还得交给你这个。那对呀，您不交给我，我好没烧着别人，我先烧着我自己了，走半道了，我这好着了，那算怎么回事？那咱把丑话说头了，我可不是怕死，我是反正不能去。哎，我替你们俩守秘密，你们俩也得替我守秘密。你们俩人私自离开了谢家滩，够奔万龙藏风岛探岛烧山，我呢不跟别人说，别人问我我就仨字不知道。可是人家问你们引火之物哪来的，谁教你们放火之法，您放心，我们绝不说您。那要说出来怎么办呢？天诛地灭。好，照圣心的话说，不给他俩呀，他摸你半宿不让你睡觉也是枉然。把搁火药的这包袱打开了，这一打开哥俩一看，呵，放火不是光几个药饼，有各种放火的方法，这大包袱里头光放火的工具就有多少样。哥俩伸手就猫，别猫，哪儿就动了，烂洞回着了。老师，那您给您拿出来吧。拿出几个火药饼来，这个看见没有，这怎么用啊？这也没法试验呢，这一试验点起来了。得了，就干脆告诉你怎么用吧，这怎么用，这怎么用，这怎么用。把包袱里边捡了几样，都是快速引火之物，有几大切记啊，都怕什么不怕什么，什么地方放最好，什么地方放不好，全都交代清楚了。你们找没人地方也可以试验试验，上他岛里试验去吧。行了，这二哥够意思，这就行了。您放心，再不来相扰，绝跟别人提不到您这儿。哥俩揣这东西出来了，凌元一瞧，怎么着，兄弟真去呀？哎，那这干嘛呢？这还跟这二哥这把东西都借出来，不去又该怎么着？这不跟别人说一声就走吗？跟人说就走不了了，走。凌元实在没辙，哥俩回屋收拾好东西，各带鹿筋藤蛇棍，拿着放火之物可就奔了万龙藏风岛了。到万龙藏风岛切金一瞧，水势滔天，到万龙藏风岛天都亮了，寻找进岛之路吧。转一天没找着，进不去，那怎么进呢？凌元一瞧，对了，小火神赵胜也不傻，赵胜那份心思我明白，这叫放着河水不洗船。你们俩有能自己游过去，进不去，没有进岛之路，打消了进岛这个意念之后，自己就溜达回来了，不外乎就讹我几个火药饼去，他不还我了，人就这份意思。凌元开始卖山阴，哎呀，这就旷工一天呢。你爸爸那军令多严呐，我要是他徒弟，这回行了，咱哥俩回去，你先把这瞎话想好了吧，要不然呢，他要削一个辕门斩子。我说回去了吗？啊，不回去怎么着？进不去，咱还不回去？你要能说进万龙藏风岛，哥哥我跟着你去呀、啊， 判决性命不要我成全兄弟你，咱探讨也罢，烧山也罢，咱得进去呀，咱不能拿药饼就在江这边就点着了，春这边吹呀。你别忙啊，咱刚转悠一天呢，咱就回去了，多寒着呢。不跟人赵胜说咱回去行，跟人赵胜说了，回去之后人得问呢。我这天天在江边站着，等着万龙藏风岛冒烟呢。是我给你那药饼受潮了，啊，那个鸟儿断了，还是怎么着？你们哥俩没学会，赖谁呀？怎么没点起来呀？咱哥俩跟人说什么呀？人拿话含着咱们呀。白来这趟，空费心机，枉费劳力，岂不出尔反尔？哦，那你那意思呢？搁不住，多搁工夫啊！咱们再找一天呢，是不是？你一天没找着，你再转悠一天。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真，铁杵磨成针，我就不信没有进岛之路。哎，行嘞，我陪着你啊，咱们就围着这万龙转悠。你说哪能进去？你拿手一指，我头了走，你跟着，不就完了吗？是这话，您跟着我吧。又转一天，没转着，把凌元累的。跟这圣秀天天就沿着这江走啊，哪有进岛之路啊？怎么样了，兄弟？他回不去，要能回去我就回去了。他真进不去，那也只能回去。可现在回不去了，旷一天工行啊。那一亩不到就是罪，三亩不到开刀问斩。昨天已然误三亩了，今儿又误三亩。我琢磨着。要一天进去放完火回来呢，我是他亲儿子，你是徒弟。他我爸爸宰你，不能宰我，咱俩死一个就完了。呵，兄弟，真有个算计。那如今呢？如今我也够呛了，我爸爸这不杀不成了。那咱俩哪儿去？这么办，您看行不行？您说，明儿咱们烙仨糖饼，哎，咱们多搞点功夫。哦，这路你是没找着啊，你饭量可见长。好，该仨糖饼了。好嘞，我陪你再转悠着。又转悠第三天，天也黑了，没转悠着入岛之路。可把圣秀给急坏了，小孩哭了。那三天前，好，踌躇满志，这一次要露脸了，要立功了，进去我不跟你打，我就愣烧你的山，我就跑了，不就完了吗？根本就进不去万龙藏风岛。这三天把这人给磨挲的，斗志全消。凌元呢，那损话也不好意思说了。这会儿倒一好言安慰圣秀了，兄弟，明儿一早跟哥哥回去，可听明白了啊，离谢家滩二里地你就别进去了，在外边听信儿，听三声追魂炮响就跑，那时间就是师哥我已然被你爸爸正了法了，以正军规，三声号炮名正典型，人头落地，我也是命里该着，犯十七禁令五十四斩。哎，就为兄弟你，谁让咱哥来给我长起来的？我要进去半天没动静，那就行了。哎，你就等着，甭管里面哪位剑客爷跟你爸爸面前把我的射讨了，你的射就算讨了。剑客爷必然派人出来，不是张方就是孔秀，把你再给叫进去。那时节你再现身形，跟着回大帐。要不然千万别回去，听见没有？哥哪要那么说呀？我跟您说，离二里地呀，您别进去，我进去，好歹我这亲儿子，亲儿子死得更快。我是徒弟， 到底我是外姓人，我姓林，我不姓盛。你爸爸杀你没顾虑，杀我还得琢磨琢磨。他把我养这么大，真杀了他动心呢？兄弟要死也是哥哥我先死，别介，哥哥您死不着，您这趟出来纯粹是为我，我就该死，这么办得了。咱也快死了，这药饼咱别浪费了。干嘛呀？咱先祭奠祭奠咱哥俩，咱自当放花了。这赵胜教我这招我也没试验，这么着进去你知道找不着啊。咱索性啊，咱在江这边咱们就放一下子。干嘛呀？咱俩立立功啊。这立什么功？你瞧，咱俩这一放火，万龙藏风岛一瞧，谢家滩出事了，着了，这叫疑兵之计。咱俩赶紧跑回去，我在外边等着您进去，您就说咱俩放一把火，他们要一出动，咱们来个守株待兔啊，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咱们反而要立一功，这算咱俩临死献上一计。你别乱了，医谁的病啊？你怎么净出这主意啊？兄弟，你老实待会儿，忍到天亮跟我回去就完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药饼你留着吧。不，那你说这都怪可惜的，把这药饼拿着呢。那行说的那意思就打算点了，这刚要点这火药饼，芦苇当中哗啦一下，紧跟着再瞧这芦苇啊，往两边分愣，从里边出了一条船，月光之下看得很清楚，俩小孩眼都直了，转有三天没找着一个船的影子，怎么在这芦苇当中都是开挖野地，那江边都是乱石，一片一片的芦苇都是野生的，怎么这里会出了一小船？再一瞧这小船啊，神了，一根整竹子挖的，一老头自己管着这一只小船，哎呦，风采可爱，神仙一样。俩小孩拿着药饼不放了，把药饼收起来了，嗨，老神仙，您在这儿干嘛呢？老头一瞧这俩小孩乐了，我在这儿干嘛呢？还舔着脸问我呢，你们俩转悠三天了，你们俩干嘛呢？陵园闻听此话，机灵灵打个冷战，哎呦妈耶，转悠三天感人全知道啊。老头，你知道我们在这转悠三天了？废话，我能不知道吗？我天天驾着这小船跟着你们俩人，可恨你们俩怎么就会瞧不见我呢？刘元知道碰见高人了，心里话说，你让我瞧见我瞧见你了，你不让我瞧见你在那芦苇里边，我这辈子我也瞧不见你啊。老人家您，你们俩人打哪儿来呀？省秀啊一拽刘元那意思，哥您可得留神啊，说瞎话别把水里都拖给他。刘元心里话，你躲开我吧。跟这老头还说瞎话呢，别说瞎话了。哎呀老人家，我们打谢家滩而来，图别恩师，我的恩师陶然公圣御史三庄庄主，此次统带三庄人马头打万龙藏风岛的就是我老师，这是我师弟，是我老师的独子圣秀，我人称石猴子，他人称神猴子。我们哥俩呀围这转悠三天没别的，打算进山探岛啊。啊，老者闻听倒抽一口凉气，好大的口气，娃娃！你知道这探岛之人都是什么人物吗？我送进多少人去了？凭哪位我送进去，我都没有说呀。瞧不起人家，敢进岛都是好样的，唯独到你们小哥俩这儿，哎呀，真叫我可发一笑了。盛导演怎么会教出这么一儿一徒来？简直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红，玉瓦何薄啊？自大念个臭啊！老先生，自大一点儿念个臭。 你臭就臭这点儿上，你还不是一点儿臭，你顶风臭八里地。慢说是你，就是你们的家长老师来到面前，我要教训于他，怎么就敢命你二人前来探山？您这人等会儿，我们不是奉命探山，我们哥俩是私自的，偷偷的、秘密的前来探山。不仅我们老师不知道这事儿，而且要知道还准要责罚于我二人。哦，背着家大人出来了，哈哈！圣陶然治军不严，不是这个，他的军令很严的。您别瞧这徒弟儿子回去是定斩的，这回不立功，肯定回去是死了。那就跟圣陶然一点关系都没有喽。那就说你们俩吧，那你们俩是怎么想的呢？你们俩凭什么呀？我拿这小船一船一船送进多少人去？前儿我送进一个，昨儿我送进一个，我出来我一瞧你们还这儿转悠呢。不是你们俩凭什么？我们俩人，兄弟，你拿出来，你让老爷爷瞧瞧。嗯，这圣秀一瞧，师哥都跟人说了，那没辙了。掏兜掏半天，把这火药饼拿出来了，就凭着这个。说什么呀？你这么大的青罗居是燕豪不认的，为什么他不研究放火呀？他一瞧小火药饼，叫指甲盖这么大个儿，倍儿小，啊，这什么东西啊？这猫粮啊是什么的？深褐色的呢，现在比较小。这是放火的药饼，就这药饼，据说呀，弹的干草垛上，见风歘一下，能烧一大片。你们俩会放不会？跟赵二哥借的。赵二哥谁？赵家滩赵老二，小火神赵胜。哦，跟他借的。他知道你们俩来吗？不知道，我们偷的。别给赵二哥卖了啊，我们偷他的。好，甭管怎么说吧，上里边打算放火烧山，是，哎，这倒是个办法。可西湖一劫，人家这么大的万龙藏风岛，能不知道啊有人惦记着烧的这山吗？更何况人家这地方靠着水，临江靠水，取水方便，放火非是上策呀，此乃下策，不妥。老人家您怎么了？我们呀也是想立点功，另外不为把他怎么着，就为了吓唬吓唬他。我们您是谁呀？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我们的新时代》，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阎维文演唱。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如怀，百花盛开，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万家灯火欢乐开怀，温暖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日出下满天，涛声连四海，豪情跨江河，自信越千丈，就是中国伟大的新时代，踏着春风拥抱未来，日出